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330集。查到秦岭姐姐的信息，汪老大可能还在慢悠悠地喝茶，打字打得有点慢，发得也慢，后面还让小助理好好招待大神。小助理捧着手机还没回过神来，他也跟大部分人一样是妍希的粉丝，对于妍希的发家史他也是如数家珍。妍希出道到现在，自然是因为她的第一首单曲在网络上意外走红，然后被星探挖掘参加选秀。从他出道到现在，一个名字就一直跟他绑定在一起，业内认定的神级鬼才编曲江山易。连妍希的粉丝都扒过这个江山易，无数音乐人想要买通妍希身边跟着的工作者，就为了挖妍希的墙角。也有狗仔团队连续跟了妍希三个月，把他身边的人都扒了一个遍，也没有找到江山易这个人。对方太过神秘，什么都挖不到。刚刚汪老大说，眼前这个长得贼好看贼年轻的女生就是大神级别的编曲江山易，难怪狗仔一直找不到江山易。就算正大光明地出现在妍希面前，也没有人会猜到他就是江山易吧。小助理站在原地，脑子里一片空白。外面有人再度敲门，然后就是服务员的声音。小助理脑子立马回神，在妍希反应之前把门开了一个小缝，然后接过了服务员手中的托盘，几块甜品还有蛋糕。小助理恭恭敬敬地把托盘中的咖啡先端给了秦冉，才往妍希那边走。这恭敬的架势，仿佛秦冉是他爸爸。 大神，你最近很忙？ 妍希拿着勺子搅咖啡，看向秦冉。秦冉收起了门票，随手折了折，就塞进了兜里。哦，有点。小助理看着秦冉，就这么把票随手一折。 难怪。 妍希悠悠地看了秦冉一眼，继续面无表情的。 你还记得欠我的编曲吗？ 秦冉往椅背上靠了靠，手扶着额头，一开学就开始军训，后来又去了训练基地，给妍希的编曲也是一拖再拖。再过两天。他想了想，有些头疼的回妍希。秦冉还要去图书馆，跟妍希聊了没几句就拿着背包离开。他走后，小助理还是目不转睛地看着秦冉离开的方向，结结巴巴的，似乎才回过神来。 严哥，刚刚那是江山易大神？ 他已经开始预想到娱乐圈要知道这件事会疯。傍晚，程俊从医学实验室回来，就看到坐在大厅里面的程老爷子。 爸。 程俊在门口换了鞋，不紧不慢地开口。 找我干嘛？ 程老爷子一脸微笑地看向程俊身后。后面，程木一张冷脸出现，看到程老爷子，他忙不迭地弯腰开口。 老爷。 一看清楚是程木。程老爷子瞬间收了笑脸，一如既往的威严，不苟言笑，眼皮子向下耷拉着，没有什么情绪的嗯了一声。程木有些不明所以。程俊神色如常地坐到沙发上，接过程木手上的杯子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，靠着沙发神情懒倦。 徐家人要从 M 州回来了，他们在开发 M 州的市场，已经有了成效。 程老爷子看了程俊一眼，程俊点点头。 哦，晚上有家宴， 记得回来。 程老爷子被他堵了一口气，直接站起来。程家每个月都有一次家宴，这一回主要是为了徐家的事儿。徐家要是真的打开了 M 州的市场，这对其他几个家族影响很大，京城的格局也会因此发生变化。程家家宴，其他人都到得很早，最后还是程俊跟程温如踩着点姗姗而来，程木跟在两人身后。程老爷子左边的两个空位是留给程俊跟程温如的，程木就恭恭敬敬地站在程俊身后。看到两人，程家其他管事下意识地皱了皱眉。 人齐了，先吃。 程老爷子穿着一身唐装，扫了桌子上的人一眼，然后当先拿起筷子开口道， 徐家的事情大少爷知道得最清楚，他上次跟欧阳小姐查过。 程家一位堂主也开口道，其他管事闻言都不住地点头。桌子上的一行管事都在讨论程饶汉，程温如就坐在程俊身侧，他没有管程饶汉的二三事，只是夹了一根菜，压低声音问道， 冉冉还是没跟你一起回来？ 程俊才刚拿起筷子，他笑了笑，气定神闲地低头回他， 今天你公司的漏洞补上了。 程温如咬了咬牙，却还是陪笑，转而把手中的肉放到了程俊的碗里。 来，弟弟，吃这个，这个你最喜欢吃的。 这两人自顾自地聊着，对面的程饶汉不由嗤笑一声。 三弟，听说你带回来一个女朋友，怎么今天没有带回来看看？哦，说起来，二妹最近也一直在陪同三弟的女朋友啊，连同云光财团的合作案都忘了，不知道这个合作案如何？ 程饶汉一直跟姐弟俩不和，在一起就不太平。程老爷子看程饶汉一眼，有些头疼。 行了。 程老爷子明显偏帮程温如，不过程饶汉也不在意，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。站在程俊身后的程木忽然抬了抬头，面无表情的。 大少爷，您不知道吗？ 程饶汉看了程木一眼，没想到程木会突然开口，对方跟程俊一样，在程家几乎是隐形人。 什么？ 大小姐昨天就跟云光财团签了协约，是四大家族第一个跟云光财团合作的。 程木的声音有些憨憨的，却给桌子上的人扔了一个惊雷。这一句话，连一直淡定的程老爷子都忍不住惊讶道， 温如，这是真的？ 程温如放下筷子，风轻云淡地开口道， 才刚签了协约，本来想等合作稳定之后再告诉您的。 程饶汉嘴边的笑容凝固住。京城几大家族都在盯着云光财团，谁都不敢异动。程饶汉也不是没有跟云光财团联系过，只是送出去的消息都石沉大海，半点也没有回应。程温如最近公司不是都出问题了吗？怎么还成功跟云光财团签了约呢？他怎么做到的？接下来程温如和程家管事的话，程饶汉已经没有心情听了，脑子几乎要炸掉。他怎么也想不到程温如究竟有什么能耐能够签下这个单子。程饶汉在想这些的时候，程温如也若有所思地看了程木一眼，找了个机会往后一靠，挑着眉眼笑道， 程木，你怎么知道我签了协约？ 他不信秦冉是那个话多的人。程木低头道， 我猜的。 秦修臣将车停在府中大门边，他这张脸不方便下车，就给秦玲发了他的位置，然后开了蓝牙耳机。 耳机那头是一道挺沙哑的女声。 秦影帝，我们查到一份资料。 秦修晨手搭在方向盘上，他眼睛已经看到了从校门外出来的秦玲，眉眼略微舒展，他礼貌地开口。 后面的账款我会让财务部打给你，麻烦你把资料发到我邮箱。 那边的声音依旧挺沙哑的。 好。 秦修晨挂断了电话，取下耳机看向车门外。门外，秦玲站在马路对面扫了一眼，秦修晨给他发了信息，他知道秦修晨停的位置、车牌号还有车的颜色，一眼就看到了车，然后拿着背包走到秦修晨车边，打开了副驾驶的位置。秦修晨没有带他去饭店，而是去了自己住的公寓。他住的公寓这片住了不少艺人，隐私性非常强，秦修晨也没有什么好避讳的，直接带着秦玲进去。 走吧，我跟你爸爸说了，今晚你住我这儿。 秦修晨在玄关处给秦玲拿了一双拖鞋，又往里面走了两步。 这是你的房间，里面有电脑跟游戏机，你先玩，我去做饭。 他听秦管家说过，秦玲这孩子有些自闭，又喜欢玩游戏。他花了一天时间特地让人整理了房间，还买了不少绝版游戏机，去厨房把汤的火关小了一点，又把鸡翅腌制好。秦玲的门没有关，他看了一眼，对方正戴着耳机拿着手柄玩游戏呢，身侧放了一叠游戏碟片。秦修晨笑了笑，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想起了什么，回到自己的房间，打开了电脑，登录上邮件。这是他今天让人查的秦玲姐姐的信息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